春天到了， 春天到了，我要送大家一首诗：春晓孟浩然。 吹完不觉已处处问题了，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咁春天除咗可以听雀仔声之外，仲可以听啲咩啊？ 仲可以听手下留情。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何生啊，你唔好以为我睇唔到你啊！你头先一路听紧呢个 trailer 嗰阵咧，我睇到你叹咗两口气，但眼珠嗰度咧有少少咧就系一个摇，即系系嗰啲，唉，即系嗰种啊。 唔系啊，佢好明显，佢就系因为喺度吟紧个春晓嘅时候咧、 啊，我觉得佢好唔满意头先，唉，又度埋啲咁嘅嘢。 唉，啲啲创作啫，唉。 咁你度啊？ 你度啊？ 系啊，我哋知唔知成日都要谂呢啲好辛苦噶？ 唔系，但系个共识好紧要嘛。见到即系跨代同阿一仔嗰啲，阿一仔即系都接纳啦。咁我哋即系作为呢啲叫做。 一哥 度噶，系啊， 一哥度噶，我一哥度咁，更加唔讲得啦。 阿一哥，阿一哥做节目嗰阵咧，诶，佢分咗一半心咧，走嚟写，我睇住佢噶， 系啊，咁我哋要包容与接纳啊嘛，系咪啊？ 系啊， 即系新一代嘅创作，我哋唔好乱咁泼冷水啊，嗰啲咁嘅嘢， 冇错啦，冇错啦，一定必经嘅呢条路， 系啊，冇错，系啊， 系啊， 好啦，开始咁样嘅，首下流程，今日星期几啊？星期三啊？我真系冇晒啲日子嘅，我冇晒啲日子嘅概念啊，系啊。 点解咧？ 唔系因为每一日都唔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啊。 唔系因为成功嘅一步又系咁样嘅，即系唔知系啊，因为得闲嘅人先会知道礼拜一到礼拜日系边一日噶嘛。 诶，喂，嗱，应该咁讲，因为咧好多时咧都会听到啲咧嗰啲天王巨星啊，即 系 可能成日都要周围去做嘢啊、走浮啊之类咁样啦。咁佢哋去到其他地方系一定住酒店噶嘛，唔会有自己间房，即系唔会有自己间屋噶嘛。咁咧，所以咧有好多时咧，其实嗰啲歌手啊，又或者系一啲演员朋友咧，佢哋入到个酒店房，佢哋都会有一个疑问，就系、是、死啦！我而家究竟系喺边度咧？ 我呢几日有啊，因为我不断喺即系各区嗰啲戏院度穿梭啦，跟住到呢个边度嚟噶？跟住咧一行翻离开个，你知你都系喺商场入边啦，跟住行翻出嚟咧，呢个边度嚟噶？ 系啊，成功噶啦，做翻成功啊， 多谢你， 系啊，所有商场都系一样样，亦都系成功咗，塑造咗所有商场都系冇特色啦， 系冇错啦。好啦，今日开始今日嘅手下留情啊，大家好啊，我系何亨啊， 系大家好，我系梁礼勤啊， 哦，你好啊， 咦，点解会叮叮声嘅？ 咦，咩声啊？ 阿一啦，唔系，应该唔系我喎，唔关事喎。 系，咦，刘伟恒有两个电话喎，喂，佢真系成功喎。 到达成功啦，到达啦，话啦，到达成功 股市，股市到价，系啊，要放啦，都几亿股要放啊，系啊。 好嘅， 喂，两位老开学生嚟，即系我哋关心，好关心时事嘅，亦都好留意，即系你嗰边嘅嘢。我今晚一睇到啊。即系嗰、那个即系新闻网络啊，一讲话美国有条、美国有条桥冧，我即刻惊吓吓。 哦，系 系啊，呢、這个波尔的摩原来就系唔喺嗰边嘅。 唔止啊，寻日咧，其实系我屋企姐姐咧见到先嘅，佢睇住个电视，跟住咧佢发出咗啊呢个惊叹声咧。 哎呀， 系过去嘅八年嚟，我第一次听到咁惊叹啊！因为姐姐通常都处变不惊嗰啲嚟噶嘛。哎呀，小姐，你睇下好犀利啊，咁样咯。 唔、知何亨喺咪入边嗰度。系，你对你哋嗰边有冇一啲咩嘅即系讨论啊？有冇啲咩 impact 咁样样啊？ 哦，今日喺屋企讨论咗两句，同身边嘅太太讨论咗两句，因为佢嘅讨论就 系、 是、哎呀冧咗一条桥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开咗几张图俾我睇， 系， 佢就嗱条桥咧就 系 咁样起嘅，咁啊而家系咁样冧咁样，我话哦，咁我就行开咗啦。系因为太复杂啊！ 哦，系 系啊，系啊，系啊，咁都系当然发生啲咁嘅事， 冇错， 有啲惊啦，惊 嘅，其实真系惊嘅。 系咁啊，系咯，系咯，好啦， 系啊，系嘛， 好啦，唔该晒啊，多谢阿老可喺嗰边嘅报道啊。 咁我想问咧，老可咧，其实你喺三藩市咧，会唔会嗰个譬如嗰啲新闻台咁样啦，会唔会翻嚟覆去翻嚟覆去都净系 mon 住呢一单新闻咧？ 哦，都我反而我自己即系嘅范围内就唔系太多，即系我都系要靠而家呢一个 social media 咧，即系我譬如订阅咗某啲频道，咁我就会睇到有咯。 系，哦，咁嗰边系嘅嗱，因为咧即系 因为远离开三藩市， 同埋因为咧应该咁讲啦，我唔知阿老海认唔认同啦。其实咧香港咧所有嘢都发生得好急好近嘅，即系无论嗰件事系喺日本发生定喺美国，你会觉得哇好大件事啊！咁跟住就大家好快会有讨论啦。但系因为美国咧 我嗰陣時喺度住，其實只要你唔係開電視咧，你其實咧你係未必了解緊個世界發生咩事。即係嗰啲事咧，其實就算咩總統大選又好，咩暴動都好啦，其實咧。我又發現咧，譬如我你行出街咧，完全係冇人有反應嘅。 嗯， 即係譬如喺個阿老河周邊嘅屋度，你唔會無端端有個人好似你個姐姐咁，哎呀大件事啊，真係冧橋，佢唔會噶。 喂，但係 香港人要食飯要傾偈啊嘛。 唔係，但係譬如嗰啲事情大到，譬如嗰陣即係好多年前嘅九一一。 咁當然會啦，冇錯啦。 keep on 咁樣錄啲。 但 係 你問我，譬如我唔知阿老河而家會唔會啊？譬如佢選總統咁樣。 係咯，選總統 行出街冇 feel 噶， 冇㗎。 其實冇 feel 㗎， 完全冇㗎，完全。 其實咧嘅大家嘅繼續喺個边度踢紧波啊？晒 紧 太阳啊！ 其实都啱嘅，你讲呢样 食紧热狗啊，唔关事嘅。 我又谂翻起自己添，冇嘢啦。 同埋大家关心嘅嘢咧，可以系南辕北辙嘅， 系 即系大家，譬如啊有场波咁样啊，打完场波咁，跟住你又好兴奋咁样同人讲嘅时候咧，话我系咩咁样嘅？ 系啊， 咁可能佢又关心其他嘢啦，咁样。所以你话如果近日喺呢边都多华人关注嘅咧，就系、是、一单起三环事啊，嘅發生嘅交通意外咁樣，咁啊，即係都涉及係有一架私家車係有一位長者揸嘅，咁、跟住咧就衝向咗個巴士站嗰度， 係、 咁反而嗰單就譬如喺我哋華語嘅媒體上面都幾廣泛咁報導，亦、都揾咗律師傾一傾個情況係點樣咁樣。 哦，係，咁啊，我哋依家 search 下，係啊，咁啊，阿老海有冇呢幾日有冇聽沙流程啊？ 有 聽翻陳迪克前輩嗰個訪問啊？ 梗係有啦，阿迪克前輩其實都帶咗一啲回憶嘅，我想講， 係 啊，因為咧我好細個嘅時候咧，係應該咁講，我未入電台之前咧，我係遇見過兩次。 哦，係咩？ 係明星啦，我形容為明星咧，一個就係阿成龍大哥，係嚇當年啊喺尖沙咀海旁遇到佢，咁我係應該拍緊嘢， 佢動搖緊啊嘛， 係啊，幾個強咧， 動搖啊嘛， 咁幾個強咧就見到阿成龍大哥，哇！佢挨住喺個尖東海旁嗰啲柱嗰度啊，即係斜斜地個位挨住啲柱咁樣嘛，哇！成龍喎咁樣，咁我哋幾個即係隔日鄰舍啲小朋友咧，咁啊一齊初出茅廬喺兩街買完一套戰衣之後，就諗住喺出邊威下咁樣啦。哦，見到成龍大哥，咁啊同阿成龍大哥影咗張相嘅。 哦，係啊， 係啊，影咗張相。 即係你都有影嘅。 有影梗係有影啦，呢啲點會冇啊咁樣。咁另外見到第二位明星，我真係認為明星啊，迪克全部都係明星嚟嘅。就喺邊度見到佢咧？就係、是、小學呢個夏季旅春季啊，春季旅遊啊，應該係。 喂，你即係你見到啊，迪克前輩啊？ 直情見到迪克前輩。 喺 邊度咧？就喺城門水塘。嗱，城門水塘咧有一段嘅路徑咧，其實係有一個嘅類似係竹林嘅狀態嘅地方㗎。 哦，好多棵樹，好直，好直樹幹嗰度。 成日拍武俠劇嘅。 係啊，啲高手喺度打嗰度，係啊， 由陸小鳳打到去啊，國政王勇 啊， 係啊，冇錯，咩門派都係過俾我啦，係啊，嗰個咪光明頂咯， 成個武林就喺嗰度。 得幾個景嘅啫嘛，因為佢嗰個大雄寶殿咯，我唔知喺荃灣定係喺。屯門咧，佢有個大雄寶殿，永遠個小林村都喺嗰度。 嗰度係圓圓學院嚟嘅。 圓圓學院咯，係啦，即係永遠都係嗰度啦，係 啊，係啊。 系啦，系啦，咁喺嗰度咧就我哋春季旅遊咧，咁一眾嘅同學仔著曬校服咁樣，即係運動衫咁樣就去啦。咁行即係郊遊嘅時候行下，咦有個著古裝嘅人行出嚟喎。 其實你咪睇錯咗其他嘢。 唔係，嗰個就係迪克前輩啦。 哦，咁你會埋去咧？ 點解迪克前輩會行出嚟嘅原因係咩咧？你都知道成班嘅小學生。咁跟住就郊遊嘅時候就即係好喧嘩㗎嘛，哇係有你 哇係有 你想住拍戲 係呀啦 咪呀 咁啊，迪克前輩咧就著住嗰套古裝咧，即係頭套嗰啲咧，咁佢就好 nice， 見到武林高手，好 nice 嘅， 好 nice。迪克前輩佢話啦：，各位小朋友，我哋而家咧就做緊嘢，喺入邊咧就拍緊少少嘢，不如大家靜少少先好冇？ 哎呀， 佢突然間行出嚟嗰個即係暖男啊！即係當時咧，原來遇到第一位暖男就係迪克前輩。咁佢嗱，如果咧你想真係咁講佢。即係嗱，如果作為一個演員係嘛，即係梗係要聽下導演話啦，係咪先？係咪？有時幾個導演喺度咁。啊，第一次我就話嗱，如果大家咧想睇下我哋拍嘢嘅時候啲嘢咧，你哋靜一靜， 应间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就同你哋入去望一望。 哇，咁好啊！ 咁但系有冇入去望一望啊？ 啊，最终冇，因为阿 Miss 话快啲走啦咁样。 好打到嚟啊！ 但系咧，但系我觉得呢个真系神奇之旅、啊，因为咧有个明星喺你面前，即系嗱，你未必当时知道迪克前辈就系叫陈迪克啦，但系你见佢个样子，你一定认得出佢喺电视机出现噶嘛？佢竟然同你讲嘢、啊。 哦 系啊系啦，系啦、啊，但系佢跟住佢同你讲嘢，系明星同你倾偈咧。其实我谂啲小朋友一定会好听话咯。 系啊系啊，我几想叫佢大侠好啊，我哋会听话咁样，即系回翻啲。 同埋咧， 即系台词。 即系嗱，即系喺我哋嗰个年代咧。都话啦，以前我哋成日都讲，你见到有一部白色 van 仔前面摄住 TVB，、 哦、 已经系肃然起敬噶嘛，劲过富豪雪糕噶嘛。 前面摄住 TVB 咧，梗系肃然起敬啦。但如果佢车身系净系喷咗 TVB 嘅 logo 喺度， 哇！要追住啊，系啊， 要影张相添啦，简直系。跟住拎出嚟同人讲啦，你知唔知我琴日见到咩啊？叫 TVB 嘅车啊， 系啊，系啊 ，TVB 个车啊，咁样嘛，咁啊，去到阿老可进化到系见到演员拍戏咧，系、 啊、 一个不生能，其实而家都系嘅，即系譬如我有阵时拍嘢都系噶，即系但当然已经冇以前咁馨香噶啦，即系咁巴闭噶啦，但系而家譬如我哋有阵时喺街嗰度 roll 机咧，咁总有啲人埋装下，咁啊一定系举手机影下边个明星喺度啦，咁啊净系见到刘伟恒喺度就扯咪走咗去噶啦嘛，咁、 嗯、 但系以前譬如见到。一个电视人仲要老可呢啲着住古装，哇！直情系平行时空啊嘛。 其实我曾经见过咧，有一次系 啊嗰条 唔系夜晚嚟嘅， 着红色裙。 嗱，应该咧就系嗰条叫咩？即系黄大仙附近嗰条系咪观塘道啊？叫做。即係嗰陣嗰水浸嗰堆咁位置咁上下啦，咁咧就係、是、啊龍翔道係啦 ，anyway， 咁咧跟住咧就我就坐住阿舅父嘅車咁樣啦，咁然之後咧當時係有少少輕微嘅慢駛嘅，因為塞塞地啊嗰啲位係，咁我嗰陣係細個，應該小學嗰啲時間，跟住突然之間咧，阿舅父揸架車咧就話：哇！你睇隔離嘅車咁，咁然之後我就望啦，望到隔離係有兩個古裝人揸架車，即係佢哋咧， 仲唔係夜晚？ 唔係 裝嘢， 但係咧佢哋個身係著普通衫嘅，佢哋就係個頭係古裝咯，即係即係我估 即係有頭套咁樣樣。 其實係咪趕去唔知邊啲地方嗰度拍外景？我定係拍完個外景定係點？我唔知啦。咁总之件事系好有趣，即系你唔会谂咗去衰嘢嗰边嘅，你就会觉得哇好得意啊！咁你就好想知道究竟嗰两个系边个？但系咧，阿舅父因为系慢驶紧啊嘛，咁但系嗰个车咧就喺我哋嗰个车系早我哋即系快我哋半格咁上下咧，即系半个车位咁样，佢喺左边线，我哋喺右边线咁样嚟当系。咁我就永远都净系见到佢后尾枕呢啲位咧，我就见唔到佢前面。跟住咧，同阿哥咧就喺度估，嗰、那个系咪女友位啊？ 哦，系啊。 唔係我哋噏啫嘛，咁你梗係將你自己最中意嗰啲人掟曬出嚟啦， 同女友汪阿姐啊咁樣 嚇，係啦，唔似喎咁嗰啲，跟住男嗰個係邊個？嗰、那個潘潛文 官咯， 等等，係啦，即係好多呢啲咁樣。 即係咪專登咧，即係就住佢部車嘅車出來試一再裝下佢咁樣樣啊？ 唔係啊，就係因為我哋好想，舅父不如快啲，我哋好想睇下係邊個。但係你因為啲車慢駛緊咧，你一路都超前唔到咧，你見唔到佢。 哎呀， 停牌都未到啊，所以睇唔到。即係但係呢個畫面到我而家咧喺个脑里面都仲仍然有喺度咯，就系、是、见到个后尾枕嗰个位咯。 哎呀， 系啊，系啊，即系、啊、如果见到楚留香喺个即系车入边瞓咗， 喂，咁以前系咁噶嘛？我听即系、就是、听啲前辈有时做访问都讲啦，咁佢哋。咩又要廠接外景又接翻廠，咁同埋佢哋係 25、26啊， 係啊趕時間噶嘛，咁你趕時間嗰陣咧，即係譬如有陣時我見到佢哋最多可能係就係唔甩個，因為古裝要甩咧都要啲時間噶嘛，咁可能佢哋係著住佢波鞋，即係明明係大俠，但係佢著住佢日沙奇咁樣樣咧，咁會即係佢要轉場啊嘛，都有呢啲狀況嘅， 仲要揸住雪條喺度舐下舐下添， 唔係甚至你話即係趕即係廠景去外景咁樣啦，即係有啲前輩佢哋嘅分享都話咩噶嘛？佢話因為由於太少時間，得兩個鐘，但又想翻屋企沖涼，咁我咪帶住成個頭套，即係可能塊面個妝咧， 係啊， 就係繼續係楚留香咯。但係就喺楚留香就 下邊 係 貼出嚟嘅， 係啊，喺啲屍首咧喺屋企附近出現啊嗰啲。嗰陣時其實喺廣播度咧，佢話咧經常啊，即係有啲即係恐怖事件咧誤會咗啊。好多前輩都喺廣播度。 阿飛哥有冇撞過啊？有冇撞過呢啲啊？即系夜晚放工嗰阵，有人笠住个古装行过广播道咁啊？ 哦，佢冇啊嘛？哦，咁你时运高应该。听过好多噶，嗰个年代。 秦始皇都喺广播度行过圈啊， 好多噶。 秦始皇个妆咧，即系刘永先生个妆咧，好厚噶。 系 啊，好劲抽啊，真系。 系啊，系啊， 何生，喂，今日会唔会俾你闹噶？ 点解咧？ 因为我度咗啲嘢又唔 系啊，冇 咁讲啊。 哦、我都慣咗呢個練習噶啦， 又唔講， 唔係唔係，其實 大半後講。 No, 其實呢件事係咁樣嘅，呢件事係咁嘅。我覺得咧個重點係咩咧？就係、是、如果何亨冇嘢揸手嘅話咧，佢就會暴躁啦。但係因為佢今次有嘢揸手，佢係又見過迪克前輩啊嘛，咁佢有得發揮，咁、哦、佢有嘢講，咁佢就係會覺得啊自己做到嘢咁樣咯，係咪先？其實最怕。 同埋我寫咗兩版紙嘅，就住今日嗰個 得我答半俾你講，我一定俾你講。 我哋俾你 收咗兩日，同埋寫咗兩版紙。 好得，我一定答半俾你講。係你放心，我哋 我哋唔出聲啊，到時你收錄得。 你念曬嗰兩版紙出嚟俾我聽，OK？ 啊，喂，我哋又帶翻個題目啦，係咪啊？ 唉， 講句扮一扮 手嚟㗎嚇，啲衫我想播。 唔係啊，佢好醒 㗎。留翻先啊， 係啊，係啊。 个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智慧，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仍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如果与你要分开，亦最好。个潇洒人才，求你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更无错，某些旧情话用作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旁，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像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 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林峰嘅无伤大雅，好似有听众投诉嘅，除咗何铿之外， 冇错冇错，最衰都系我哋啦，唔系最衰都系何铿啦。就话说咧，有人话咧个开波铺写住嘅嗰个内容，同我哋即时谈话嘅内容系唔一致嘅， 系因为录音噶嘛呢个节目， 咁都俾你哋发现到啊，真系好嘢。 我知啦，我哋个节目系咪日日都唔同噶嘛， 真系激死人啊！ 日日都录音嘅， 系咯，你又话讲名又唔讲，人哋准备咗两张纸嘛。 一间十俾机会你嘅老可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上个星期六刊宪生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就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是特区的宪制责任，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要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做法同其他司法管轄區，包括英國，並冇不一樣嘅地方。陳茂波出席財富創新論壇2024嘅時候，又指出香港經歷2019年社會動亂，隨後落實香港國安法，係要維持政治穩定同社會安全，同時可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佢強調，政治穩定對商界而言係重要。被問到過去一段時間有意見提出香港已經玩完，陳茂波說不認同有關觀點。他說本港的金融市場依然強勁，港股總市值正在增長，新股上市亦都趨向更多元化，因此他對本港的前景樂觀。海關去年執法案件19000多宗，按年上升 1.7 倍，涉嫌案的宗数占最多大约62%，但是涉嫌数量下跌11%。海关关长何佩珊解释，去年全面通关加上财政预算案调高烟草税之后，海关加强打击涉嫌活动，涉嫌集团改以蚂蚁搬家形式运作，令到涉嫌数量减少。对于阿根廷球王美斯缺席本港表演赛，何佩珊说，如果投訴人在主辦方公布退款安排之後，仍然願意配合刑事調查，海關調查會繼續。九龍塘筆架山道一個單位發生命案，一名84歲男子死亡，71歲妻子昏迷送院，警方列作謀殺及企圖自殺案處理，重案組接手調查。警方初步調查相信，案中妻子先以膠紙覆蓋丈夫的後背，其後企圖自殺，現場沒有檢獲遺書。警方檢獲一把戒刀，懷疑同案件有關，稍後會安排為死者驗屍，確定死因。警方說，用供聲稱案中妻子兩個星期之前曾經提及擔心沒有能力照顧丈夫而想自殺。有立法會議員說，擔心事件屬於冰山一角，認為政府的照顧者支援措施弱石亂投，促請政府加快關愛隊上門探訪的先導計劃，識別有需要個案。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沿岸有薄霧，明日有一兩陣驟雨，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2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東風。明日漸轉吹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五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炎熱。星期六稍後天氣漸轉唔穩定，星期日同一間中有驟雨同雷暴。依家氣温22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感博，一个感爱。 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道玲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咁扑条渠咁危唔危？个窗板会唔会跌落嚟？违例僭建物就唔好制。 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楼楼喂！ 业主同租客都要注意楼宇安全，定期 flat check。要帮手揾合资格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啦、啊，上屋宇署网页了解一下。嗱嗱嗱，楼嘅嘢要 flat check，flat check 咗啱心晒。 呢度有堆旧电器同埋旧嘢啊，细杰你同我包起佢啊！ 呢、這个咁熟面口嘅瑞文，好似上个星期听过，乜你咁多旧嘢嘅？ 垃圾征费嚟紧啊嘛，清得就清啦！ 你咁多嘢抌，有冇谂过参与有意义嘅减费活动先？ 梗系好啦！ 今个星期我请嚟长春社介绍你一个饰物减费嘅公众活动， 而我就带大家去天文台睇下开放日嘅盛况。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思想出轨，佢话 OK。 在 Irene 心目中是带着一种震撼和冲动的，所以当监制提出思想出轨这个题材，他立刻觉得 OK， 符合他对歌曲想象之余亦都充满着新鲜感。作曲编曲 JMYB 陈夏威，填词朱林，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千莹Let Go。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八年前的一次聚会，手下留情，永远怀念陈迪克前辈。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天下男儿傲笑万重浪，各路侠士热胜红日光。手下留情，精心炮制近代豪侠系列，召集各门各派英雄人马，豪情无限，男儿傲气，今日与你相知未晚。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 恶史能登吓坏人，家阵从良得民心，手下留情诚意邀请今个星期登场的重量级嘉宾 陈迪克，资深演员，他和迪克与牛仔毫无瓜葛，但是和牛仔一样咁好身手，皆因他武功高强，还做过很多剧集的武术指导，又做过令人闻风丧胆的中国杀人王。除此之外，他亦演过无数的小人物和大坏蛋。不过真实的陈迪克其实好好人，还好玩得。 人人说我痴咗线，看个样似是傻，他未尝试挨过的士司机，未会知得清楚。金地难上落客实难过，冇订停泊，乱摆怕又会拖，提防白渣佢乱咁坐，好似螳螂去报时，企处有心专装我。 我有九个牌啊！ 诶，讲唔讲得噶？ 讲得， 分别咧就有一号牌、二号牌、四号、五号、六号、九号同埋十号噶。诶，六号牌咧就系啊呢个的士，咦？阿恒同你一齐。 咦，我都有，你考的士牌噶？ 系啊。 有冇揸过啊？ 有， 咦？你揸的士唔系啩？你又拍戏喎？ 九几九五年揸过咯。诶，嗰阵时揸夜更啊，夜晚都有成三点几啊。咁啊，有个女人就上车，咁我问佢边度，咁佢观塘啦咁。咁揸揸喺望到，咦？点解有个长头发咁长嘅咧，喺度咁样梳？ 哎呀， 喺个镜嗰度啊！原来佢剥咗个假发， 喺度梳头。哇！ 好惊啊！ 咁我又車過一個嗰啲女仔啊，佢好似即係失戀啊或者咩嗰啲咁樣，即係後面嗰個一落車都未曾落曬，佢已經喺前面已經上咗啦。 係，即係坐你隔離啊。 係啊，咁我仲想話我要食飯啊，小姐咁。咁佢一閂咗門之後，話小姐，我想去食飯喎，周圍兜下啦咁。嚇，周圍兜下。 係。 我兜去邊啊？你中意啊？ 哇，係，佢好寂寞下喎。 係啊。咁啊，兜佢，兜下之後咧，就突然之間喺度自己喺度講。啊！个死佬话咗咩？我话咩翻啊？咩嗰啲咁样？你话翻嚟又话唔知咩？原来约咗人哋大概去食饭咩？嗰啲， 自己噏嘅。 系啦，自己喺度噏。 系 咁，我又望一望佢，之后 佢又真系以为你开紧戏。 咁啊，走，跟住佢都未认得我。 系 咁，跟住咁话小姐，你到底去边啊？观塘啦， 又观塘 兜兜个圈之后咧，又行嗰阵时都未有嗰条天桥，即系未有 观塘绕道， 绕道都未有。 系 咁，佢话你兜上去大秀茂坪嗰边，兜翻出嚟，哇！秀茂坪兜去边啊？兜翻尖沙咀，唔用兜， 系 啊！咁兜完之后，咁一路喺度讲完之后，佢就一望咯，诶，你咪好似咩嘅 拍戏咗个 系。 你咪三通天 啊！你梗系啦，你都根本上都睇唔到我哋噶啦，你硬系望到嗰个人，你都反，你都懵啦，已经一谂起嗰个人，你又懵啦。咁佢谂起边个？你头先讲嗰个咯，边个 系咪先？ 咁佢讲完一轮之后，佢话系啊嘛，因为你男人啊咩啊，数完之后咧，好啦，兜一轮佢之后，咁我话你到底去边啊？翻翻尖沙咀咯，翻翻公司咯，咁样 系， 因为佢喺夜总会噶嘛。 哦， 咁啊攞车之后佢话。啊，$300够未啊？我话唔使咁多，啊，饮茶咯。 系， 咁时代咯。 哇，几开心喎！ 系啊， 一支旗$300。 我行个都行咗百几蚊嘅，好似180几蚊嘅。 系， 唔记得。嗰阵时冇咁贵嘅。 啊， 咁起标跳标又再平啲嘅， 系。喂，其实你周身人，你又走去揸的士。吓，跟住又呢样嗰样，但系点解你可以喺 TVB 做咁耐咧？吓，36年啦。 咁我又唔系嘅，咁我见即系你出到去你做咩啫？ 系 你冇嘢做噶嘛？你话翻做乜嘢？我系喺隔篱个电视台出过嚟嘅。 系 咁啊，过咗嚟之后，我就诶睇到咁啊，咁呢个电视台，我又走去边啊？ 哦，即系冇得跳啦， 即系跳其他选择啦，系咪先？好啦，得到嗰次佢又想叫我跳过去。 即系隔篱电视台 系啦，咁点解我又唔好咧？喂，我有大嚿钱都未攞，即系我哋 哦，咁你个退休金 系咯，钱都未有咯。因为咁啊，我到嚟你俾咗嗰嚿嘢，我咪咩咯？咁佢又唔制， 我梗系唔制， 大家都唔制咯， 系 咪先？咁啲人就已经出奇啦。喂，点解人哋叫我走你唔？我走唔喐，你走啫？走去边啫？ 但你都中意做戏嘅，其实系咪？ 系啊，因为太熟啦，入边啲 friend。 嗯。 即系其实你翻工咧都系玩嘅心态好强烈嘅。 由几时开始变成呢个心态噶？ 我不嬲都系咁样。 即系不嬲都系觉得翻去玩。 我出嚟处世啊，同埋乜嘢？我不嬲都系，即系我唔会争嗰啲权啊，夺嗰啲利啊。 系即系要做咩主角啊？ 系啦，我唔系话咁咩啊。 系咯，你谂下中国杀人王都推嘅， 开头你俾到我咪玩下咯，唔俾我又唔会咩嘅。 系即系你又做司机又冇所谓， 系啊， 做看更又冇所谓， 咪尽力去做咯。 嗯， 系。 诶，做到好似而家嗰啲有，而家啲人都系噶，个个都系。喂，乜你套套都系咁上下嘅？我话有咩突破咧？话俾我听，你想我做到咩突破先？ 系 咪先？ 即系做包租公，咁唔突破啊？系咪？ 咁你突破，我唔可以 over 嗰个主角噶嘛？ 系 你系傍住佢啊嘛？你唔跨过佢。 咁啊系，你绿叶啊，真系绿叶。 系啦，咩叫绿叶啫？系咪先？你首先你会明白你自己个位置喺边先？ 系 你做到而家，你系嗰个位置，你咪嗰个位置咯。到你去嗰个位置，你咪去嗰个位置，你自然唔会咩噶。 佢真系好游戏人间啊！我觉得啊，定下喂，咁你平时除咗拍嘢，又开两间的士之外，你仲有咩玩嘅而家？ 哇！ 即系你有咩娱乐嘅你自己？除咗臭女， 同而家我仲酒都戒埋咁滞。 系 嗰阵时就话饮下红酒啊，或者饮下白兰地啊。 系 我又唔饮啤酒嘅。 系 我觉得啲啤酒咧硬系唔好饮嘅。 咁喎，即係嗱，除咗話即係可能平時湊下女啊咁樣之外咧，我見到咧今日啊，阿迪克嚟到嘅時候咧，佢咧有一啲嘅興趣咧帶咗嚟 啊。咩啊？ 我见到你手上有一本写住大圣嘅东西， 系其实啦，好啦，我 呢个系咪嗜好啊？ 系啊，系嗜好嚟嘅，几多年啊？呢个嗜好， 哇，真系七叫七几年。 咁你识唔识镖叔噶？ 即 吓，不如讲下你同镖叔嘅嘢啊？ 佢咪做过我外父咯？ 啊，边套啊？大地恩情啊？ 唔系，有套巨星啊嘛。 哦，巨星 飘过白云天际。顿然不觉往事消逝，脚下只赤遍地，所见世事瞬息万丈，高处白云深处，远离束缚渺无牵制，傲然万世上升起，坚守方向，不怕世事变幻无常。难道世上是那样福有愁没有欢畅？升起，坚守方向，不怕世事变幻无常。 年代久远喎， 黎的年代嘛。 巨星嗰阵时，我做过叫做白玉堂啊嘛。 系啊，白堂系啊，系啊，系啊。 阿边个？阿林家华就做过咩嘛？ 李龙 做 系咪？李龙机唱主题曲啊？ 系啊，系啊。 即系李小龙嗰个位嚟。 系啊，系系。 林家华， 咁你就识咗镖叔啦？ 唔系嗰个咧，就去澳门拍。唔知我都唔记得喺嗰边拍乜嘢啦。我最记得镖叔咧，就系、是、有一次我哋去完外即系第二朝外景，咦？点解唔见阿镖叔嘅咧？或者仲未喂出发咗就嚟？ 嗯， 点一望咦？点解佢瞓咗喺嗰个大堂嗰啲梳化？ 即系喺个酒店嘅 lobby 度。 系啊，吓嗰间咩雀巢嘅咧，叫做即系。成個雀巢龍嗰個葡京啊！ 哦，嗰、 哦那個咪圓揼嗲嘅咁樣嗰個大堂， 係 瞓咗喺度。 點解咧？ 佢輸曬。 嗱咩？因為點解咧？因為標叔擅長咧就係、是、馬仔。 係。 你喺賭場裏面嗰啲咧？ 又唔關佢事啊！ 唔關佢事啊！ 咁跟住佢，跟住我話：喂外父，你做咩啊？唔好講，輸曬。我你而家喺度做咩啊？等我老婆嚟咯。即系等佢个老婆，真系老婆， 救兵系啦， 系啊， 救兵， 系等佢老婆嚟咯。咁我哋出发啦，你咩？你慢慢等咯。吓，咁你去边度啊？我哋好似话大三巴嗰度，你一阵过嚟搵我哋啦。咁 咁又识咗镖叔啦， 即系喺呢套戏识佢嘅， 系咁就一路都跟住落嚟，都有冇 冇啦？跟住咧，我就走咗去隔篱啦。 咁佢又第大地恩情啦，继续。 佢大地恩情啦，佢冚唪唥都系同阿小龙噶嘛，佢同阿小龙好 friend 噶。 系 佢就跟住又同阿匪佢哋咯。 系就富贵逼人啊嗰啲啦， 系啊，嗰啲咁咯， 嗰啲都好精彩，都系一个经 验。咁但系佢有冇同你过翻两招嗰啲大胜嗰啲啊？ 佢成日都咩嘅？我最记得佢成日都话。唔好赌啦，信唔过噶咁。 彪叔讲噶啦， 彪 叔讲嘢你要听， 系 成日都 系，我系赌彪，你唔系，我讲嘢你要听， 系 成日都系呢句咯，一见到世阵唔好赌啦，信唔过， 佢自己都打紧啊嘛， 咩先？咁但系到今时今日，阿迪克赌仲仍然立住大胜喎。 而家嘅赌法咧就系唔同，即系以前咧就搏命嘅， 點樣報名呢？人哋話喂四號喎，咁啊四號，咁就可能分分鐘買10,000四號。 哇，咁貴啊！ 係啊，嗰陣時係㗎。揾到啲錢啦，2,000咪買2,000咯，即係嗰啲咁樣㗎。 咁又唔好。 即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咧，喂四號啊，留翻你買。 係。咁你咧？ 我哋咪睇下咯，唔啱嘅。 哦， 但你而家仲會唔會玩下咁樣？ 有㗎， 都有嘅。 玩就而家玩親咧就係10蚊。 係啊，我老豆都係啲10蚊、20蚊嗰啲嚟嘅。 過日神啊！ 係啊，係啊。 喂，介紹佢爸俾你識啊，陳伯啊，係啊，係啊，陳伯好嘢嚟㗎，係啊，佢依家有啲三圈七嗰啲㗎。 嗱，我成日咧，即係我覺得咧，即係一啲喜歡咧賽馬博彩嘅朋友咧，啲前輩們咧都總有啲慣性嘅。即係我想問下咧，迪克你係咪慣咗睇呢本嘅咧？ 是啊， 即系你次次你都买呢本 嘅。佢唔系啊，嗰阵时喂，由过二人钱开始买。 哇，30蚊啊！ 哇，30蚊啊！买到几条飞。 最早期嘅咧，我就系睇咩咧？就系睇幸运嘅。 系，而家就 冇睇一本个龙草令啊！ 喂，幸运嗰个咩咧？嗰个睇马嗰个写嘅死咗。 哦，就冇咗呢个啦。 冇咗幸运呢本嘢。 点解你冇睇龙草令啊？ 有 系咪 报纸啫？ 系啊，咩 报纸 咩虎眼报嗰啲咧？ 虎眼都耐唔中立马。你又有份噶？ 唔系我冇啊，解咗好耐啦。我就因为听到标叔讲西镇冇到啦， 系啊， 我就听标叔话唔玩 系呢句啊，系呢句。 咁我想知道呢本其实系即系每一个赛马日都出咁样噶？ 系啊。 哦，系，哇，30蚊其實都 真係3條飛啊， 3條飛㗎， 即係可以買到一個3,700噶嘛， 唔知啊， 唔係 啊， 係 2,300， 啱啱2,300， 2,30010蚊住， 係啦，10蚊住， 30蚊買， 3,10030蚊一注， 係啊， 你哋好堅啊真 係，再講一次我戒咗㗎啦，因為我真係聽標叔講唔好賭啦細咋， 其實咧，我覺得天下間咧有啲書咧，其實真係唔係人人睇都明，馬經係其中一種，我睇極都唔知係咩嚟， 唔可以。界嘅呢样嘢，因为一个人咧，你到时到后咧，你就会谂计去赌噶啦。 哦， 你点会戒啫？ 系 你一定话跑咩话跑咩话咁 你又你啦， 系啦。喂，今日嗰场咩嘢几好喎？咁买翻啲啦，咁嗰啲咯。你点会戒啫？ 唔系，同埋即系我觉得咧，譬如老人家啦，即系或者啲大哥哥啊、大姐姐啊嗰啲咧，有时即系好似阿迪克话斋， 系 你即系。Q time 啊，過下日神，你一日可能係有6小時，你都係去睇住佢嘅。咁你嗰6小時係過得好開心， 係 動腦筋嘅。 我見到阿迪克而家你聽到都想，我哋而家做訪問呢一日冇馬跑嘅，佢都好開心啊。 同埋咧，即係根據我老豆嗰啲慣性咧，都係即係唔係淨係賽馬日嗰日咧先至會好著緊嘅。佢之前就已經係做定功課啊咁樣嘅。 睇定啊嘛，睇定啊，睇個賠率先。 係 啊，佢冇理由咁熱嘅喎。點解會咁熱咧？即係嗰啲咁樣咯。 係啊，原來沙通天係對於馬匹係情有獨鍾啊！喂，聽咗一個禮拜阿迪克咧個訪問咧，對於佢以前做嗰啲惡人啊、惡嘢咧，完全抹曬啊！ 痛曬！ 你知唔知原來佢其實係一個老頑童嚟嘅？ 係， 佢好中意玩嘅。 係啊， 你都中意玩㗎嘛？ 好中意整蠱人㗎， 係咪係咩？係啊，有冇整蠱過鄭子誠啊？ 鄭子誠就想㗎啦。但係我哋叫佢做播音王子㗎嘛？ 係啊， 而家已經。通晒天啦，喺 TVB 系播音王子系嘛？ 播音王子， 咁你觉得咧？即嗱，你都做唔少奸角啊，迪克。你觉得你奸啲定系郑子成奸啲啊？ 佢奸啲， 佢哋完美奸人啊嘛。 佢唔系佢奸得嚟咧，有啲深入咗，深入到。 但系你都好奸嘅，以前我见到沙通天都想打佢嘅。 系 啊，同埋你都做咗好多奸角嘅。 個樣可能咩？ 柴和咗啦， 同埋相由心生啊！你都好好好開心啊！其實 後生嘅時候有的確咧，你係幾嚇人嘅，即係中國殺人王。 如果唔係，佢點會叫我做嗰個啫？ 係啊， 佢都話揾唔到咯。 係啊， 揾唔到一個咁衰嘅，咁鬼似樣嘅，即係你真係見到你就想殺人。 係啦，咁但係即係年紀大咗，可能一嚟。就祥和咗啦，二嚟做嘅角色亦都多元化咗，唔係就係一味奸人，個心又真係唔同咗。係 啊，咁你有陣時你譬如你要做仁慈嗰方面，你又唔可以個奸樣噶嘛。 係，咁你都可以做到嗰啲好仁慈嘅爺爺啊、爸爸咁樣嗰啲噶嘛。 係啊，即係嗰類咁樣。 係啊， 啲司機叔叔啊， 係 啊，真係即係多謝迪克。 我做曬啊，司機啊， 係啦， 所有垃圾。 即係要做迪克咧，幫香港嘅司機界咧挽回好多嘅好嘅形象啊。 都係其中一個咧司机嘅代表咯，代表人物嚟噶， 系啊！多谢迪克， 多谢迪克， 迪克前辈，多谢，我真系好开心，可以咧同你倾咗一个礼拜偈， 系啊， 成个礼拜噶，系啊，你记得叫你个女听， 梗系啦，梗系啦， 系啊，佢知唔知你平时对你个女系咪都系咁讲嘢噶，定系恶啲噶？你唔恶嘅， 冇嘅， 冇嘅， 我林伯伯嘅， 系咪？ 我唔系啊，我对个女系林伯伯嘅， 真系鼓励唔到， 真系鼓励唔到啊！真系， 我又唔会大声嗌佢闹佢嘅，但系好过瘾咯。佢一见到我唔 happy， 佢又会。佢又識做嘅， 氹下爸 就知嘅。 係啊，佢知咯。可能即 係始終 都 係， 始終都係女啊，真係 好 sweet sweet 啊！見到啊，見到迪克冧曬個樣，係啊，真係即係笑到見牙唔見眼，就係呢一啲啊！多謝曬迪克前輩，多謝曬我哋繼續保持聯絡啊，係啊， 多謝 做多啲好戲啊！ 好， 多謝迪克前輩，拜拜， 多謝曬，拜拜拜拜。 不問你為何流眼淚。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啊、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yeah、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骗了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我心碎、啊、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真係要多謝梁禮勤咧，將呢、這個八年前嘅訪問咧，就係、是、重新出土啊！ 即係令到我哋聽翻，其實我已經唔係好記得噶啦。 咁客氣啊，你講得 唔係？但係真係因為 係㗎，係㗎。 陳定克前輩係一個好可愛嘅前輩嚟嘅，即係而家我哋更加會覺得係好可惜啦，因為佢離開咗我哋啦。咁但係聽翻佢，其實係一個好有趣同我哋細個見到嘅沙通天或者嗰啲惡形惡相嘅殺人王咧，係好唔同嘅。 我覺得咧，其實因為我叫做近排聽過兩次啦，即係首先就係我播出街之前，我要聽咗一次先啦，跟住之後 又聽 出街又聽一次啦。咁我覺得咧，即係有一種好強烈嘅感覺係，其實佢好代表到香港，即係有一種 尤其是賭馬嗰方面， 顧之然啦，即係佢好樂天之命啦，佢你話雖然佢唔係一個話想自己即係要求自己名成利就嘅一個人，但係佢 主角嘛係啊， 冇錯。但係佢面對工作嘅時候咧，佢嘅要求咧亦都係相當之高嘅。如果唔係，就唔會有佢過往咁多唔同嘅作品。 係唔知道有幾多聽眾係第一次聽啦？ 係 咁第一次聽嗰個仲震撼啲啊！ 係冇錯，我而家聽翻我都覺得係 啊！大家可以上網繼續重温啊！ 好多謝睇下前輩。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我哋今日再讲讲由我哋前两集开始讲过带出嘅发音问题，就系咧 a wide variety of something。我哋今日讲 V 声 variety 一开头嗰个 V 咧。是 variety 这个 V 音呢，我们做了几年节目啦，萧叔都成日都讲这个 V sound 是怎样的。 V sound 其实是跟 F sound 是一模一样的，除了它们有一个分别。听着， F 音是上面那排牙齿和下面那条嘴唇挤在一起，很接近，跟着轻轻放起。例如我哋讲 ferry 搭小轮 ferry f e r r y ferry 嗰个 ferry 就系 F 啦。好啦 ，V 声我哋一样嘅意思系咩咧？个嘴唇啦，嗰啲个牙啦，嗰个口型咧系完全一样嘅，但系个分别系咩咧？我哋有咗个声带震动，我哋唔系 f 而系 v，so very。Very, very, very. That's V-E-R-Y. Very, very, very. 行不行？ So, variety 开头那个 V 呢是 V sound 加个 A 音， so V, V. 而 Riety 不同种类， Riety Ry 呢就是个 R sound， 我们上一集讲了 R sound R, R, R. So 第一个 V， 第二个是 Ry， soVariety, variety, a wide variety of something.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咁啊，听完咧陈迪克前辈嘅访问之后咧，阿老学咁啊，你嘅死音好似有啲唔同我今年啦，唔系今一 set 啦吓，唔好意思啊， 我今一 set 啦嘛， 今一 set 啦，唉， 因为即系响应翻我哋本台啊，联系你我啊， 系 将呢一条联系线咧，即系连翻喺三环市呢一边湾区嘅一啲嘅香港人嘅一个环节啦，咁样。系咁啊，所以系连住大家咁样，希望可以连得再多啲。不过今次， 今次我完全咧接唔到，究竟应该点样回应咧？ 系啊，老开摆咗啲咩喺后面嘅，真系难冇。 真系又点样连咧？ 系继续继续， 系连系连系。 你我系 心底里边多啲， 系 少少嘅嘢， 系系 冇错，系啊，讲心事多啲嘅。 我讲心事， 系啦，冇错，讲心事。 你一早话讲心事咪得咯，三亿字啫嘛，系啊， 都系嘅，系。 得，我一间俾你讲嗰两板纸噶啦，得啦。 系啊，阿老好心里面咧，好似啊， 撕咗啦，我嗰两板纸撕咗。 咁啊好啊，更加要讲啊，睇你冇稿讲唔讲到啊，系。喂，咁你去片啦，系咪，学生？我而家俾19分钟时间你，你写翻嗰两板纸出嚟啊。 写唔翻噶啦，失去咗，有时冇咗，冇咗， 烧咗算啦。 啊，嚟啦。 再415，我和你， 你和我。 好好过活。 今集联系你我的有 Nelson Wong 牙医博士。 2005年过嚟美国来回咁几次啦，去东岸先定西岸先啊？ 西岸先， 西岸先， 系真系四一五喺三藩市， 再去东岸读书。 系啦，咁系三藩市读咗两年高中，之后就入咗 UC Berkeley。咁就搬咗去 Berkeley 读，咁啊读咗四年。 系咪一路以嚟自己好想做牙医啊？ 由细到大都冇谂过做医嘅，系啊，喺香港我系想做律师嘅。 我谂过到嚟点解会转咗呢？ 因为在香港想读律师，过到嚟就发觉、啊、如果做律师，首先你讲嘢要好叻啦。咁我虽然我觉得我在香港英文算系几好嘅，但系过到嚟美国，你始终会争啲噶嘛，即系你同呢度啲人比，讲嘢一定唔够本地啲人好咯。咁我就当下就谂啊，不如做其他嘢啦，睇下有咩适合啦。 OK。律師同埋牙醫嗰、那個即係好大分別嘅。咁啊 ，Nelson， 你係咪一個或者適應力好強嘅人嚟？ 我都算係嘅，我諗，因為我係比較中意觀察嘅。即係我平時都係比較靜啊，我中意慢慢觀察，然之後去不斷去諗咯，去思考好多嘢咯。咁所以會好嘗試去學人哋、模仿人哋啊，去過到嚟。我表哥本身喺呢邊長大嘅，咁係好 A B C 嘅，咁我就會開始模仿佢講嘢啊、衣著啊嗰啲。 其實喺呢個移民嘅題目上邊咧，你係個取向係配合啊、反對啊，即係可能基於譬如學業嘅考慮或者之類嗰啲，你係企喺邊一邊嘅？ 我係配合嘅。咁我當初移民嘅原因係因為我爸爸媽媽分開咗啦，爸爸媽媽分開咗，咁我當時我媽咪就過咗嚟美國，咁因為佢姊妹家 姐全部都喺曬呢邊，因為香港冇乜親戚，咁佢當其時過咗嚟，咁我同我家 姐，我家 姐大我兩歲，咁當其時我哋一個14歲，一個16歲，咁我哋都冇乜點考慮就決定跟佢過嚟咯。可能即係知道係 跟媽咪， 跟媽咪同埋即係爹哋係做錯事，咁邊個啱邊個錯，咁所以就咁當然就跟啱嗰個啦。 哦 ，OK， 係，即係冇乜點考慮過，因為當其時都有問過我哋想點嘅，即係想唔想繼續留喺香港，定係過嚟美國咁。 OK， 有冇影響到你而家嘅發展？ 有， 即係或者對感情啊，對愛情觀啊， 有啊，覺得因為自從過咗嚟之後，我媽媽就即係一直都係單身啊，咁都冇認識其他人啊，咁但係就見到佢呢樣嘢對佢影響，我覺得好大， 係 因為佢好慢慢地變得依賴我同我家 姐，咁就好多時我會諗，哦，如果我爸爸仲喺度嘅話，咁佢哋兩個可能就可以兩個好開心自己去玩啊，去呢度去嗰度啊，咁有個伴咁樣咯。咁呢樣嘢我覺得對佢性格都有影響嘅。咁我就會諗到，哦，即係一個完整家庭係唔單止係對我子女好緊要，其實對個伴侶本身都會好有幫助。 你最記得喺香港即係爸爸媽咪有啲唔同咗啦，個關係上面。當時你在香港，你有沒有最記得你自己的一個畫面，或者跟爸爸聊天你有沒有一個很深刻的？ 有啊，因為當其時我是最遲先過來的，所以那時候是有一段時間是只有我和爸爸兩個人住，我由小到大跟我爹地關係都是很親密的，所以那段時期小個都會是都係中意爸爸啊！就算知道發生咗咩事啊，咁然之後嗰段時期同佢相處都好難忘嘅，即係好係開心嘅。係咯，咁係直到走咗大過咗，即係過咗幾年之後啦，慢慢先至開始同佢關係變差咗。 媽咪點啊？而家生活？ 媽咪依家生活好啊，開心啊！咁啊，佢同我家 姐一齊住，咁我家 姐有個女兩歲咁啊，阿媽就幫佢湊孫咯。 其實媽咪即係嚟到2024年，去見證住你哋兩個嘅成長。16歲、14歲過到嚟 過翻嚟美國，因為你出世嘅時候就喺呢邊啦，一路見證住你個改變。你頭先有講過又話，如果留喺香港，可能我會做咗律師噶啦咁樣。即係當時你喺香港嗰個自己嘅規劃啦，咁即係當然都雖然係好單薄，淨係諗啦。咁你有冇諗過香港嗰陣時嗰條路？你係如果一路做律師，你譬如港大有冇一條規劃嘅路嘅？你嗰陣時如果唔過嚟美國，即係如果唔翻嚟美國讀書， 我諗係咯，即係好似你講話齋可能都係港大或者中大啊，睇下入到邊間大學。咁如果順利嘅話，就真係做咗律師咯。 嗯。但當初就諗法點解會做律師？你係想我要我正義嘅？譬如可能我十一歲嘅時候，我已經見到喺球場有人蝦嗰啲唔好唔得嘅咁，即係你係原始本身你個性格係咁樣定係點樣？ 唔 係， 其實係好似即係 揾到錢， 可能好多小朋友都有呢個經歷，就係細細個嘅時候咧，阿爸媽就會話：哇，你咁中意博嘴博士，你大個不如做律師。 哦，即係口才好，其中一個行業就係做律師啦。 係啦，咁當下就會，哦，咁就開始萌生咗呢個念頭。咁但係後期發覺，哦，原來自己讀書都 OK 嘅，即係讀到書嘅。 嗯， 即係好自然就想睇下，哦，讀啲咩？咁唔係律師就醫生，即係通常都係呢啲係社會認為 係 好專業嘅人士。係喎，咁當時中三學校有讀綜合科學，咁當時讀完之後就冇乜興趣。咁、所以到中四嘅時候呢，我係揀咗文科。 哦 ,ok。 係啦，咁基本上你揀得文科已經唔會係去行去醫生嗰條路㗎啦，咁咪得返律師，咁咪我做律師囉。 喂，頭先 Nelson 你講到話你好鍾意讀書啦，係真係你自己好鍾意追求知識啦，定係因為阿媽即係阿爸嗰陣時俾壓力你？ 細個鍾意讀書係因為覺得讀書讀得考試成績好翻嚟，然之後嗰種虛榮感。 哦，有糖有大餐食。係 啦，或者啲老師會特別錫你啊，然之後你考得高分，哦，你個人又會覺得好似好自豪啊，即係呢種感覺咯，即係不斷就係追求哦考得高分啊呢種。 嗰、那個心態。 嗰種心態咯。 O K， 嗰鬥心係自己形成 的。係啊，中意同其他人競爭啊，由小學開始已經係有，即係身邊總會有啲同學係會成日同你鬥考得好啊。咁係咯，呢一種。 喂，但係據聞咧，即係考得好嗰班同學啦，咁佢哋咧就會玩一啲策略嘅，即係香港嗰個讀書嘅氣氛啊，就係咩咧？我冇乜點讀啫嘛，我冇啊冇啊，呢一個傳聞，即係喺名校幾間名校都係滲出嚟嘅。我去線我，咦，原來有讀嘅咁樣。你有冇預見係咪那個環境或者那個氣氛係咁？ 冇錯，係真係咁。 即係策略嚟嘅呢個。 我唔知係策略定點啦，但係讀得叻嗰啲咧，永遠都係就或者即係好似你越讀得少而越高分，你就越叻咁樣。 嗯嗯嗯， 係啊，即係好似哦，唔係靠勤力噶，我係靠先天咁樣嘅感覺。咁、但係其實背後可能佢係好勤力，日日喺度咪書 狂坐咁樣。 係啊， 通常都話我冇啊，我頭先都係打波啫嘛。係 啊，係啊，係啊、嗯。 香港讀書，你頭先就講就自律地求分數， 係 攞到嗰個叫做嘅感覺。 係 過到嚟美國讀書都係十零歲啦。咁、我相信嗰個變化好唔同，即係由嗰個教育嘅制度、到學校嘅氣氛都好唔同啦。你過到嚟讀嗰陣時候，你要應付嘅嘢係有啲咩要應付？ 首先個氣氛係真係好唔一樣嘅，即係喺香港我以前 有 WhatsApp 咁樣嗰啲咧， 係啦，即係喺香港係讀，我以前係讀 Band One 嘅英文中學英華書院， 係 咁當其時係即係身邊啲人嘅普遍。即係你去到中四嗰啲位咧，都係讀書嘅，即係大家都係為咗會考努力啊，想讀好啲。但係過到嚟之後咧，係你讀書叻或者你肯讀書咧，啲人係會叫你做書呆子，係一個貶義嚟嘅。 係係係。 咁所以 書蟲啦， 書蟲係啊係啦，書蟲。咁成個氣氛已經好唔同啦。 嗯， 係。咁所以呢邊我覺得係更加需要自律性咯， 係， 即係如果你想讀書讀得好嘅話，因為如果唔係，你會好容易受到環境嘅影響。咁至於學校入邊就當然呢邊就我以前喺三藩市讀高中，咁我間中學都唔算係 top 嘅，咁入邊係咩人都有， 係， 咁最主要分開三類人嘅，咁有一類就係亞裔啊華裔啦， 係， 咁另外有一 group 就係墨西哥裔。咁另外仲有 group 就係非洲裔，咁大家基本上亞裔 就有去同翻自己嘅圈子嘅，即係大家雖然一齊讀書，但係冇乜 聯群結黨 嘅，係啊，交流比較少。咁亦都會有啲情況出現係有啲 種族鬥爭、 種族鬥爭啊，或者亞裔被其他族裔欺負啊，係啊，都有試過啊。即係我曾經有一個又係香港嚟嘅同學，咁個當其時啱啱出咗 PSP， 你知唔知係？ 我知道，知 PSP 係咯。咁佢就帶咗 PSP 翻學，咁佢成日帶翻學玩。咁嗰時有 PSP 係唔係個個都有噶嘛？即係你有嘅話係哇！ 你正喎， 係喎，正喎。咁佢有一次，我記得佢放學係俾其中一個同學係唔識噶啦，當然就打劫。 哦、oh, ，OK， 就搶咗 PSP， 之後係打到佢個頭流血出血，喺學校門口咁樣。係啦，即係呢啲情況都會有嘅。咁亦都有一次試過係我同幾個同學放學等巴士翻屋企啦，都係喺學校出面等，突然間有架車經過，然之後喺面前搞低個槍，之後攞支 BB 彈槍射我哋。 哦， 係 啊 ，OK， 當下係 同學嚟嘅定係 唔知係唔係，唔知係咪同學，因為始終你淨係同翻華人圈子，你其他好多你都未必認得啊，未必識嘅。咁但係就當下唔識反應，唔知發生咩事。係直到有個其中一個同學摸下佢個頸啊，之後咦咁有粒 BB 彈嘅，之後先知道原來佢哋攞 BB 彈槍射我哋。但係佢哋就笑得好開心咯，即係 職員或者係 完全唔識。佢純粹我覺得啦，當時就因為我哋係亞裔咯。係啦， 過嚟呢個環境啦，即係喺香港嘅 Band One 學校，即係嗰個。大家是真的讀書，那個氣氛很好，大家力爭上游，過到嚟你要面對喺地欺凌啊咁樣，咁又唔係一班最 top 或者係力爭上游嘅同學。當時你個人點啊？ 當時係會驚嘅，即係可能喺香港温室長大咁樣啦，咁你過到嚟突然間遇到呢啲事，翻學係會有啲擔心嘅。咁但係慶幸地係因為始終灣區呢個係好多華人，咁學校都有好多華人嘅同學， 係 咁，所以就揾都係揾到自己嘅圈子啊，即係認識到啲係會好認真讀書、俾心機讀書嘅師兄啊、同輩啊，係咯，咁就翻佢哋多啲 hang out 啦，一齊啊，咁啊問，咁佢哋又會教翻你，哦，你應該做啲乜嘢，可以令到你入大學機會率高啲咁樣。 講到入大學啦，咁啊，本來喺香港即係雄心壯志，我要做律師咁樣，咁過到嚟開始尋覓一個新嘅方向啦。過到嚟你有冇諗住再都係要做翻律師？即係其實你嗰個本質上應該係冇乜大變化噶嘛，即係除咗面對屋企嘅一啲關係上嘅變化，其實你個人係冇乜大變化。咁過到嚟都要孭住，應該話帶住呢一份嘅我要做律師嗰樣嘢去行你嗰條路。 其實有接觸過嘅，大學畢業最後一年咧，我係去咗一間華人嘅律師樓度做 ，OK， 係做前台。 咁 之後畢咗業之後咧，我都去咗另一間係外國人嘅，嘅律師樓都係做前台嘅。嗰時做咗都差唔多兩年咁滯嘅，係啊。咁當其時有考慮有諗過嘅，咁、 okay. 但係。因為接觸咗啲律師咧，我就覺得，咦，我自己好似唔係呢一類人嘅，係啊，因為我成日覺得，律師有同人溝通嘅方法，咁好多時都係去可能工作上邊有需要咁樣去溝通，而慢慢唔知係因為工作令到佢哋性格變成咁啊，定係相反，佢本身性格係咁樣。 哦 ，OK， 係啦，即係可能講嘢好直接，好理性分析，之後。你同其他人同佢相處咧，俾佢哋俾人嘅感覺有時會係令你好又唔係驚嘅，即係有少少好似 太過， 即係個氣場啊，係、個氣場好勁嘅，佢哋出到嚟，咁當然即係工作需要啦。但係我自己就接觸過之後就覺得，咦，好似唔係好適合我，即係我你要我夾硬去讀去考試，我覺得係我可以過到個。 個 exam 嘅個考試嘅，但係出到嚟係咪我可唔可以做到一個成功嘅律師咧？咁我覺得性格呢方面其實好緊要。 嗯， 咁我就覺得我唔適合做呢樣嘢，所以就算俾我勉強過到攞到個牌，我都未必會係成為到一個好成功嘅律師。 幻想当天一年又是听收音机一个少年不知歌曲幽怨算永问起爸爸怎会听着哀伤的歌双眼会红哭不出声一听再听几多个见证旧唱片念一转型还未觉世界哪有事情能不变光景地广天高不听劝导追踪声声英勇少年攀登天梯一脸可胜妄想推翻封建制度多么偏激批判世人美共屈膝不再夜醒几多不妥协为理想注满激情还未信转眼老了十年人需要清醒难以将爱人间的敬畏总要转，从真心相信是永远，一切是永远，从没爱是爱不完。无言与你小小乐园，仍然在转，还是暖，令我更加。沧桑的歌，这个少年孤孤单单一个细听。问起爸爸一句说话，一生之中总有爱情销声匿迹，失去记性。哭泣声见证，没有不会变感情。回望你与我以往路程，寻不到身影。总要转，曾真心相信是永远，一切是永远，从没爱是爱不完。 哇，睇到啊，即系呢个啊，联系你我啊，系啊，系啊，阿 Neil 听过有 Super Star， 系 系啊， 联系你我， 余飞系啊，冇错，联系你我系啊，冇错。 喂 ，Nelson， 你点识翻嚟噶 ，Nelson？ Nelson 系点样识翻嚟啊？系一个朋友介绍啊。 哦， 系啊，都系朋友同朋友之间嘅一啲关系。 好感性啊，好中意嘅呢种。你个老可开始转型啊，即系 我做访问嘅时候，我个语气都有啲唔同咗嘅。 系，我听得出， 明显系啊， 听得出，听得出， 系捻住咗喉咙咁样嗰啲。 系啊，咁仲有冇噶 Nelson 个访问？ 啊，仲有嘅，仲有嘅，仲有嘅，系。 吓，因为佢而家仲系讲佢做律师啫嘛。 是没错跟住下一集就有一个 转 变了是啦。 其实你现在不用返呢把感性声同你讲嘢。 咪大家都听啦。 我想跟返啫是啊。 其实呢何亨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好掂嘅。不过他不是经常拿这一面出来招呼大家。 当年二十几年之前在有台的节目他三更半夜讲傻猪嚟嘅。哇冧到几多人。 同埋江湖传闻咧话何亨咧有阵时当某一啲雌性声音嘅前辈翻唔到工就系何亨过去摄噶啦， 系咩？系啲咁嘅事咩？ 我唔知道啊，我听讲啦。 哦，系咩？ 系同埋阿何亨其实最主要咧，佢最主要咧就系喺一个我哋咧称之为咧饮水嘅嗰个房间啊，水房嗰个地方咧，佢成日都攞住个电话咧，就其实系收啲交通消息嘅，但我成日都认住佢，可能咧对家系女孩子嘅时候咧，又会用， 冇错系哦，全部都是女孩子嚟嘅，因为佢台姐啊嘛。 系啦，冇错，就会用呢一啲咁样嘅语气同埋声线咧。 你可唔可以示范一次啊？做十秒。你第一句会同啲台姐讲咩？ 啊，你好，而家洪水交通点样啊？ 冇咧，唔系呢把声嘅。 你好啊，洪水交通点？诶，唔好咁啦，黄昏六点几。 喂，一阵翻嚟要讲你嗰两板子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视察实行都市固体废物收费先行先试计划的处所，了解场地的准备情况。他在环境保护处处长徐浩光陪同之下，视察西九龙政府合署南座楼层的指定垃圾收集点和回收区域，以及地库中央垃圾收集房，听取人员简介先行先试的准备工作进展。谢展环其后到访金钟海富中心一间快餐店，视察厨房处理垃圾的过程，听取餐厅负责人对垃圾收费的睇法，实行时可能会遇上的问题。他又到九龙城的一座楼宇视察单栋式住宅大厦的准备情况，并且与居民倾谈。谢展环说，到访的处所已经准备就绪，相信先行先试的经验和结果会协助政府更好掌握整体情况。九龙塘北架山道一个单位发生命案，一名84岁男子死亡，71岁妻子昏迷送院，警方列作谋杀及企图自杀案处理，重案组接手调查。警方初步调查相信，案中妻子先以胶纸覆盖丈夫的后背，其后企图自杀，现场没有检获遗书。警方检获一把戒刀，怀疑同案件有关，稍后会安排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有立法会议员说，担心事件属于冰山一角，促请政府加快关爱队上门探访的先导计划，识别有需要个案。关注家居照顾服务大联盟组织干事金佩莹说，在二老护老情况之下，照顾者压力有时不只涉及经济因素，情绪与人际关系等的原因亦都不能够忽视，建议设立针对照顾者的一站式资源中心，由专业人员和过来人为照顾者面对面提供支援。海关去年执法案件19000多宗，按年上升1.7倍，私烟案的宗数占最多，大约62%，但是私烟数量下跌11%。海关关长何佩珊解释，去年全面通关加上财政预算案调高烟草税之后，海关加强打击私烟活动，私烟集团改以蚂蚁搬家形式运作，令到私烟数量减少。对于阿根廷球王美斯缺席本港表演赛，何佩珊说，如果投诉人在主办方公布退款安排之后仍然愿意配合刑事调查，海关调查会继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9568点，升2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231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4，日元151.31，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人民币7.228，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兑美元0.652，新西兰元兑美元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87.87美元，卖出218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听日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六稍后天气渐转唔稳定，星期日同一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你点揾到嚟呢度噶？ 系雪碧主动去医院揾我噶。 咁难得先有个朋友，点解突然咁恶？ 你点会同佢做朋友噶？ 我见佢系我妈妈好多年前嘅朋友。 雪碧同陈雨晴一见如故，但点解冬毅要咁嬲咧？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喎、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好啦，咁啊喺开我哋今日嘅题目之前啊，老何嗰边几多度啊？而家 哦，我卸咗啦，系啊，你想我摄氏定系华氏啊？ 你中意啊，系啊， 摄氏就7度，华氏就44度，系啊。 咁啊，系一个正常嘅温度嚟噶，系咪？即系比平时系个高，譬如而家香港啦，而家即系琴日 都正常啊。呢、這个朝早嘅时间差唔多啦。 哦，系咪？因为香港早两日31度咁样样系好奇怪噶嘛，但系你嗰边系 OK 嘅。 OK 噶，下令時間，我啱啱今日先同身邊嘅人分享我啊，我而家幾中意下令時間啊， 係， 因為咧即係嗰個日長，跟住夜短翻啲咧，我個人開朗咗好多， 係咪啊？ 真係個天氣真係影響幾大啊，因為幾忽， 一人到中年係咁上緊嘅老何。 不過咧又真係嘅，我有好多朋友咧，即係佢哋去咗外國咧，佢哋都係咁講嘅， 係， 因為始終係香港嘅日照時間同埋炎熱見太陽嘅時候係比較多嘛， 係， 咁所以咧就真係要需要一啲時間適應同埋。需要一啲時間都未必適應到啊，有兩種人咯， 係 啊。 我記得啱啱過嚟嘅時候同阿隊長討論過啊，其實點解冬令夏令時間係咪應該撤銷佢咧？ 係， 因為而家冇人耕種噶啦嘛，咁樣。咁阿隊長就好淡淡然話：，好多年噶啦，話取消都冇取消啊，咁。 但係而家都未取消啊，係啊。 啊，而家未取消，而家應該係推到去，即係係傾咗，亦都話會取消。咁樣嘅，識傾大㗎啦，即係新聞每一年都會重提一兩次咁樣啦。咁但係都未取消，我反而真係覺得可能取消比較好啲。 幾好啊！每一年有個時間鐘下個鐘啊， 同埋係提醒翻你，即係就係嗱，而家咧就係咧日短夜長啦， 係啦，即係日長夜短啦，係。 即係多一個鐘同埋少一個鐘，反而係有啲媒體做咗一個即係叫個比較啦。就哎呀少咗個鐘，哎呀多咗個鐘啊！即係一個係個適應嘅啫。反而我再欣賞啲咩咧？即係夏令時間一進入夏令時間咧，即係後院嗰啲花， 係 即係因為春天啊嘛，哇開得幾靚啊！ 嗯。 系啊， 而家老可進漸到去想花嘅年紀， 想花中意即係日照啊咁樣嘅，差唔多噶啦。 不過咧，我 遲啲養雀嘅咧， 其實咧，即係自從我今年咧開始出現春困呢個狀況之後咧，我真係發覺咧，呢啲叫做陽光對於個人嘅影響咧，喺小朋友身上可能咧，即係喺我哋年輕咧，應該咁講嘅時候咧，未必真係咁明顯嘅。但係咧，即係隨住年紀增長嘅時候咧，哇！原來嗰個影響真係大嘅喎。 係啊，嚟緊話幾日落雨咧，我即刻抑鬱啦，已經開始。 唔係，同埋咧，佢嗰啲佢話潮濕嗰啲咧，即係以前潮濕對一個小朋友嚟講冇乜所謂。 跣下地咯。 係啦，屋企突然之間有啲水珠喺個幅牆嗰度咧，會覺得好嘢，好開心咁樣。 仲玩添。 係啦，跟住就將幾粒水珠咁樣咧，揾隻手指篤埋一齊變成。一滴水嘟咁样滴咗落地下， 即系啲窗度写画啲小哈哈。 系啦，你会觉得好开心噶嘛？咁但系你就当时会唔明阿妈点解会咁猛姜啦？咁但系到你大个咗咧，原来真系会猛姜喎。 系啊， 呢个真系 啊，系啊系啊，阿老何啊，讲开又讲啦，头先 讲开又讲，我 又仲讲，我谂住射落你嗰两板纸噶啦。 你讲埋先， 我都谂到点接噶啦嘛。 系 咁啊，讲句板底啦， 系。 今日个题就系阿勤嗰个 post 啊， 仲嚟啊？喂，你话因为想讲，你讲埋先，头先唔系有想讲嘅咩？ 我有影着啫。 哦，影着， 真系有影着啊！ 幻着啊！ 我介绍一位前辈啊，阿梁家永前辈啊，佢一位官僚啊，官僚嘅专家。 系 你下次可以打去自由风同佢讲啊。 系啊， 我想官长啊。 喂，可以 V 运下真系。 系 嘛？ 系你星期二先好揾佢，佢星期二翻自由风。 系啊， 你唔好其他日子。系啦， 海鸥啦、雀啦、鹅啊嗰啲我都 我添啊，通常都话话正啊，好味咁样嘅。好啦，我哋今日咧，其实讲咩咧？头先老柯就话咧，即系有时候有啲嘢我哋适应唔到，譬如嗰啲咩夏令时间啊、冬季时间，初适应唔到啦。咁啊，即系头先咧，我哋听到嘅就系迪克前辈，迪克前辈咧。第一集曾經講過一個相當之有趣嘅題目，就係佢有好多個名嘅，即係佢叫做 Forest Chan 啊。 Forest 就係因為佢睇咗阿孟工程，就話佢唔夠木，所以就叫咗自己做 Forest 啦。 又叫阿 Dick 啊， 阿 Dick 咧就係因為係阿 King Sir 同埋阿侯叔就話佢咧即係喂你改翻個洋化少少嘅名啦，咁跟住就 成國啦咁樣係啊。 係啦，呢個城字咧就係佢屋企嗰個叫做族譜嘅嗰個排名。咁佢阿爸，因為我聽過兩次嘛最近，係佢阿爸。嗱咧就係好愛國嘅，咁所以就用成國啦，係 啦， 係啦。至於軍容咧，就即係佢扎扎跳啊，即係成日都中意咧，即係舞刀弄槍嗰啲就係軍容啦，係啦。 咁啊， 迪克啦，迪克咧， 迪克咪就係阿 King Sir 同埋阿侯叔幫佢改咯，即係想要一個洋化啲嘅名咯。 係啦，冇錯啦。嗱，講到呢個名啊，我哋初初上浮嗰陣咧，其實係出現好多即係難適應以及難搞嘅狀況。嗱，首先咧。我哋细个喺香港读呢个中学或者小学嗰阵啊，教我哋个姓嘅英文系咩啊？系叫 咩啊？ 即系我哋个名系 name 啦，咁个姓啊 ，surname 系啦 ，surname 噶嘛。 系， 但系咧去到美国咧，佢系用 last name 嘅。 哦，系 last name。好啦，咁初已经唔知 last name 系点解啦。最初以为最尾嗰个字，譬如我叫刘伟恒，个轻 系啦， 个轻系咪个 last name 咧？ 原来重出嚟啦。 系啦，咁啊，好啦，咁另外咧，美国人咧仲有一样嘢叫 middle name 嘅，即系我哋冇，我哋直接唔知系乜嘅。 即系话我上一次去佐敦嘅时候咧，就话。有个传教士，点解佐敦叫佐敦啊？因为佢个名拎住 Engelbert Peter Jordan， 系啦，即系个 Peter 啦 ，Peter 系啦。咁同埋其实咧，如果你大家上去即系嗰啲维基百科啊嗰啲睇下，其实譬如好多 artist 咁，譬如 Brad Pitt 咁样样咧，其实可能佢嘅全名叫做 Brad Valentino Pitt 咁样。 系 系，冇错。 咁边个系 middle 咧？ 做咩就 Valentino Valentino？ 唔系，咁就总之就系前后 skip 咗佢，中间嗰抽都系叫 middle。 其实我都唔知啊。嗱，即系譬如刘伟恒咁样先算啦。 嗱， 最初咪就係、是、因為咧，我一上埠咧，你要填一堆嘢。嗱，其實嗰堆嘢咧就已經定咗你嘅姓與名噶啦。咁我哋嗰陣時唔識噶嘛。 係證件嗰度。 我真係試，我記得我最初係填錯咗噶。即係嗱，理論上啊，即係如果根據正確嘅寫法咧，譬如我姓劉，咁啊 last name 就 L A U 啦。 嗯。 咁譬如偉恆咧，應該係屬於 last name 嘅。 唔係咩？點樣 last name？Sorry，first name，first name 啊。就冇 middle name 嘅，即如果正確， 但佢哋就會覺得你個輕係 middle name 啦。我自己唔知啊，我以為個位咧就係個 middle name。 咁喺中文嘅界別裏面，個位真係個 middle name 係唔係咧？其實冇呢個 term 噶嘛。譬如，因為我爸唔會叫我阿偉，佢只能係石，佢即係偉恆係一個係一楷爺嚟噶嘛。即係譬如梅建國。建国系一个 term 嚟， 唔系，但系结梅建国，可能佢系阿爸叫佢做阿国咧。 嗱，咁啊，嗱，所以咧，因为冇， 即系我系我阿爸，净系叫我，唔系，我阿爸叫我妹猪， 系啦，别号，别号，系啦，嗱，因为我哋冇呢个中间名嘅一个概念啊，咁所以咧就会出现到好多问题啦。因为最后来咧，我就发现有少少捉虫嘅个原因就系咧，有阵时咧嗰啲，譬如举个例啦，有啲嘅填嗰啲 form 咧。佢係唔使填 middle name 嘅，因為好多時咧，大家係 skip 咗個 middle name 嘅， 係可以唔填，可以 冇錯啦。咁變咗咧，我咪冇咗個位置咯。你明唔明我講咩？ 我明。 咁啊，變咗我咪變個 Lau Heng， 我變咗流行喎。 Lau Heng， Lau Heng Mr. Lau Heng 咁樣，咁我人又唔係好流行噶嘛，係咪先？ 我唔係你好流行，你係 You So Chill 咁 樣。 Modern 叫咁，我而家都係叫錦梅噶。 係啦 ，Cam 妹， 我阿 Cam 妹喎，係啊。 系咯， 我而家都系噶，系啊，系啊，系啊。 咁点解会变 咗？咁你个枪去咗边啊？ 系咯，个强啊， 个强可以唔要咯。 吓，系啦， 唔系，即系你个强系 middle name？Cam 枪，唔系 Cam 枪妹。 你自己成日佢唔係太捉摸到，佢亦都唔需要捉摸你呢個文化。 係啊， 只要你填咗咩，佢哋就講。 冇錯啦。 唔係啊，最慘嗱，唔緊要，其實唔緊要，但係最慘係佢嗌你嗰陣，你唔適應啊嘛。 咪就係咯，佢連我哋食乜都分唔到㗎。 適應㗎啦，你慢慢適應就適應啊。 因為咧，係我哋適應，佢唔適應，我哋就會適應啊嘛，係咪？ 哇！ 第一個適應係used to， 係 used to， 適應一個就係 know how to react。 我而家 學生真係段數又高咗好多，好嘅。 阿 Cam 啊，係咁叫阿 Cam， 我係 Cam， 仲一 Cam 我就 yes 咯。 唔係，但係咧，因為如果嗰個人你知佢嗌慣你阿 Cam 就話識啫，咁但係如果譬如你喺其他地方，咁可能。真係唔適應㗎喎，你唔知佢嗌緊你。 咪最慘係咩呢，就係、是、譬如你去舉個例，你要去攞呢、這個駕駛執照咁先啦。咁你要去佢會嗌名㗎嘛。咁佢有時係亂咁嗌，譬如舉個例，譬如我頭先講叫劉偉恆咁先算啦。佢可能叫咗我做輕威嬲，咁我唔識，我淨唔知啊。 係你唔知㗎嘛。 因為我就係唔適應，所以我唔適應啦。就係咪？係 啦，冇錯啦，我而家就適應咗啦，我而家適應咗咁。 適應咗就適應。 同埋佢哋係唔識一分。即係未必分我哋個知道我哋個姓係乜啊！即係譬如 Mr. Way 有人叫我 ，Mr. Hang 有人叫我、oh. ，Mr. Lau 又有人叫我，咁啊好難搞！即係你去到 Mr. 嗰陣咧，你就會有啲覺得有啲僆，同埋因為咧嗱美國人咧佢哋點樣寫名咧？譬如咧，我哋就咁寫劉偉係咪劉偉恆咧 ？L A U W I H N G 寫咯。 嗯、 但係咧，佢要如果你嗰個係 last name， 即係你個姓咧，佢要逗一個逗號先㗎。譬如 L A U。撇一撇，跟住先寫 Y hand， 咁就證明你個流咧係你個 last name 啦。咁但係好多時咧，由於你打落去，譬如我舉個例，一個班房嗰個名單當中咧，其實未必有列明，或者佢根本就排嗰個嗰啲咩教育主任嗰啲，佢都唔知道你邊一個係姓啊，佢就成撇落去，所以佢有權咧係以為我姓輕，因為有權以為我姓威，或者有權以為我姓劉嘅，就係、是、搞咗。 但咁佢點叫你㗎？ 咪就係乜都有咯。你要估咯，佢睇佢眼神就望住你咯。如果眼神唔系望住你，就唔好应啦。 唔系，同埋咧，你结咗婚嗰啲咧，譬如跟老公姓啦，咁咧即系譬如周梁淑仪咁样啦，咁即系老公姓周噶嘛，咁呢边就系调翻转噶咯。即系譬如系Vivian， 咁跟住佢老公叫 David， 咁样佢 David 就喺最后咯。即係本身係老公姓係擺喺前面噶嘛，如果我哋中文就，咁但係呢一邊， 但係咁我自己本身個本性啊，即係譬如咧阿周梁淑怡女士啦，佢係周，即係佢係周太啦，跟住梁啦， 係啊， 梁係佢自己個姓啊嘛，咁喺外國。譬如嗰、那個女士嫁咗個老公啦，咁係跟老公姓咧，仲有冇自己個姓擺喺自己個名度噶？ 都有 嘅，都有嘅， 都有嘅， 係啊，都連到好長噶，即係木村良禮勤咁樣樣。 會唔會？因為咧，唔係因為日本咧，你係跟咗個老公姓咧，你就而家係木村靜香噶嘛。 哦，係喎，木村 禮勤咯，所以我咪係。就係咁咯，即係會簡單。 我真係俾位佢嘅啫。 唔係，即係簡單啲就唔會兩個姓擺埋，因為太長啦嘛。咁所以佢就淨係譬如跟老公姓嘅就跟老公姓，跟老婆姓嘅就淨係 skip 咗自己嗰個姓。 個女就係木村心美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光熙咯，係啦。 玩樂器好叻嘅， 係啊。係啊， 係啊。咁會唔會你阿老可你而家適應到未咧？呢個名字事件。 我適應到，適應到，因為我本身之前我細個就開始練習，我自己有好多名啦。咁真係有好多，我點解會寫兩班字呢？我就寫下，咦，咁多名嘅。係 咩？不如講嚟聽下嗰兩班字。 其實啲聽眾都好多嘢講喎，發覺呢個題。 係啊，佢哋都話自己好多名，但係佢哋都偏向咗係，譬如喺網絡上面， 係啦係啦，用好多唔同名， 係啦，譬如超級英雄啊，話自己嗰啲咧。曱甴仔啊，咁即係用啲化名啊，咁樣 高射炮啊，咁樣啊嘛，係 高射炮啊，霹靂啊， 係跟 好勁噶嘛。 譬如咧， 嗱，其實我由細個小學開始，因為我小四嘅時候，我就模仿阿妹姐唱心債啊嘛。 係。 咁嗰陣時，我人生第一個即係別名就係叫梅喇啊嘛。 梅喇， 哎，我聽過係 咁。模仿阿妹姐唱歌啊，同埋嗰陣時未太變個。即系流声啊， 系 咁又唱到啲咁样，我第一个名字就叫梅喇咯。 哦，你中唔中意呢个名噶？ 我都 OK 噶，我都叫咗好耐。嗰陣時喺尖沙咀玩，我都係叫梅娜。 唔係你啊，唔係 啲嘅時候都係叫梅娜。 唔係你同阿成龍大哥影相嘅啫，係咪啊？我叫梅娜咁。 梅娜，誇咗嘅。 唔係，但係因為個乸字咧，有少我成日都有變，即係嗱，我哋男校咧，一俾人笑乸型咧。就好老土嘅，即係我好憎呢件事嘅， 其實好難會接受過，你又接受過。 你好要啊梅娜，不如以後叫梅娜。 OK， 梅娜， 可唔可以唔好啊？嗰度唔可以出現梅娜。 講嗰度梅娜。哇！呢兩版字有排講啊，真 係。係啊，梅娜之後咧，其實就係第二個名就是英文名啦，即係改嘅英文名。咁我讀書嘅時候冇英文名嘅。係。咁我嘅英文名係第一個英文名係女朋友幫我改嘅。 Ken 嗰個就係女朋友。 佢就阿 Ken 啦， 阿 Ken 啦， 係啦，就阿 Ken 啦咁樣。 係啊 ，Ken 啊。 咁係嗱，梅娜點解我冇抗拒咧？因為我嗰陣太中意阿妹姐。 哦。 唔係個妹字冇事㗎，係個乸字有事啊嘛！你明唔明？ 佢唔明啊，真係。 通常如果有啲睇法嗰啲都係比較膚淺，我咁太膚淺啦，呢個回應唔到咁多 嗱，我明即係膚淺嘅人，即係一街都係你可以唔需要理。但係個問題就係個觀感上啊，即係譬如啊，即係你出到街，你著到好有型咁走出嚟，然之後啲 friend 話：喂， 梅娜， 喂，好難。 我睇懂啦，啊梅娜又唔同喎，梅娜踢波好咧， 係啦， 梅娜就出乸。坐嘛， 系啦， 但我都冇抗拒嘅。 我而家仲会有人叫你，即系譬如你当时嗰啲，即系入去当时年纪小识嗰啲 friend， 有冇人叫你梅娜噶？ 有， 真系有噶？ 唔系，你谂下，你去一个即系好高贵嘅场合，你阿何生攞到呢个市长请你食饭，现场衣香鬓影。即係好多達官貴人，大家都即係著到鬼火咁靚，跟住突然間又話：哎，梅娜咁其實真唔得嘅喎。 我就好親切喎，呢一個唔知係咪住得太耐。 哇，係啊！我諗今晚應該海嘯式啊，啲聽眾開始呼喚啊，你梅娜嘅。 係，不如我哋一齊嗱，聽住我哋嘅聽眾咧，一齊即係每人留一個梅娜出嚟啦。 梅娜，攬住個娜。 係啊，何生會逐個應你 ，OK 咁樣。 好開心 嘅 係。 係啊， 通常啲人一叫我即刻唱心仔。 係咪？係啊，你哋快啲留言啦，梅娜咁啦，唔該。 喂，咁嗰兩版紙仲有咩名啊？除梅娜之外。 其实梅娜之后即系英文名啦，英文名之后咧就开始有啲进化咯。 系 即系何亨个名咧就系得到阿队长嘅赏赐啦。 咁都咁讲系， 即系佢系嗰阵时间何亨呢个名咁点嚟噶？佢嗱我三环市就有一个咧做电台嘅老细，咁咧嗰阵时喺电台开咪咧，佢就亨，即系点解叫何亨咧？其实好难捉嘅条路，又唔系个姓啦，又唔系。即係歪音啦，嗰啲又唔係得啖笑啦，又唔係話諗住響啲噶嘛。即係後期先話，唔係啊，何亨個名幾好啊，幾響啊，高高個聲噶嘛，直頭啲人記得啊，咁樣。咁嗰陣時阿隊長好記得咧，阿隊長係有嗰陣時佢已經導演上身啦。佢話嗱，阿 Ken 何亨個性格咧就要埋甩。即系咧，跟住咧講嘢就輕輕，即係有埋語氣咁。咁我當時咧係慢慢俾佢咧。俾佢帶咗入去何亨個角色嗰度， 即係適應咗就適應嗰隻 friend 啦，係嘛？ 嗱，佢講完之後就咩咧？佢因為何亨個名一配埋咗啲性格啊嘛， 係， 咁我就入到啦。 唔係，我嗰陣時示範俾你睇嘅，我話何亨係咁講嘢嘅。嗱，細侄， 即係咧， 我係捉棋啊！啊！最怕重炮啊！ 好多梅娜咯，我见到好多人喺度嗌你梅娜，大家继续留言啦，梅娜会应你噶吓。系、哎、好，继续。 喂，即系何亨呢个名字，即系影响咗你下半生，我可以话。 唔系有埋性格啊，因为系有埋咗个性格喺度啊。咁我就出现啲咩情况咧？我何亨就 系 咁样。咁我每次喺节目度开咪，我咪做何亨咯。 哦，系啊。 你而家系何亨定梅娜啊？咁 我而家系何亨。 喂，咁你太喺、哎、太太面前咧？ 梅 阿强， 诶，咁喺啊何主席面前咧， 肥仔强， 哦都系，哦，即系有唔同嘅， 唔系咁系，嗱，呢个我又明嘅， 我明嘅， 即系梁丽勤做妹猪嗰阵，肯定同而家你都唔同啦，系咪先？ 系啊，对住阿哥都系另外一个样噶。 唔系，其实你问呢个问题问得好嘅，其实咧，你慢慢咧系适应到咧喺唔同嘅称呼咧，你系有一个唔同嘅回应同埋性格嘅特 质。不过咧，其实又真系嘅，即系如果人哋用另外一个名嚟称呼我咧，可能我都会蹬行某身体某一个部分，然后去迎接。 自己嗰個角色嘅出現嘅。 邊一部分啊？ 即 係我盡量唔望過嚟啊！ 唔同名唔同部分啦、啊，前後左右任揀。我覺得係嘅，我明白你講乜啊？ 其實甚至咧，即係何亨係適應，即係我適應，我入咗血啦嘛，我自己已經。 嗯。 咁何亨嗰個性格咧，我係慢慢咧，其實阿強同何亨有傾偈嘅，同自己對話，即係潛在住入邊。咁咧就係有啲用嘅喎，的確。即係何亨開解阿強係我有段時間有做過呢樣嘢 喎。係咪？ 你係咪好悶啊？即係冇乜朋友啊嗰邊。 咁何亨同阿強有咩唔同啊？我真係唔知道，咁多年都。 阿强其实比较文静嘅，内心啲嘅，即系头先四一五嗰个先系阿强嚟嘅。 哦 ，OK， 系 啊，唔系唔系四一五嗰个，我觉得系多咗啊，阿强都多咗，唔系真正嘅阿强嚟噶，嗰个系 系阿锦强嚟嘅， 多咗，你都系有一个招呼人嘅阿强， 我真系第一次听， 同自己真正阿强又系两样嘢咯。 听阿老可讲呢啲心底话，我真系叫咗你，我都叫到惯咗，叫咗老可啦，已经 系啊，老可，唔系同埋咧，我系其实系拆过何亨个笔画添嘅， 系， 所以我为咗何亨呢一个名， 俾师傅睇啊。 是啊，我探索过噶。 佢仍然有签名签何亨噶嘛？而家系啊， 师傅嗱，师傅何亨呢个名咧，十三画。咁你本身个八字啊咁样嘅，咁我咁即系点咧？嗱，有两个做法。如果你真系改埋个姓叫何亨咧，你条命就会咁样咁样咁样。 喂，何亨啊，好邪啊，系咪窒？ 你一讲呢度即刻 窒啊！ 有信号干扰啊！ 系啊，信号干扰， 系 不停窒啦！你一讲由师傅开始狂窒， 应该唔出得街嗰啲， 应该唔得喎。系咪叫你唔好讲啊？呢啲嘢天机帮我泄漏嗰啲 friend。 我唔讲得啦。 哎呀， 系啊，咪咯，系啦，何亨好劲，好劲干扰啊！ 睇嚟何亨俾人灭声啊！呢啲嘢。 我何亨，你再试下讲下先。 何亨啊，嗱十三画，我咧跟翻你个八字咧， 喂，真系出事啊！唔好再讲，我哋快啲转话题，我哋要转话题啊！ 喂，但系真系啊，呢个题咧，我觉得应该可以即系再讲下，因为而家我想，即系每一集可唔可以变两，即系上半场同何亨倾偈，下半场同阿强倾偈。得唔得噶？ 但阿强 可以啊！ 我系啊，哇，系 可以啊！ 何亨同阿强真系窒得好紧要，我哋系咪要 交脑交战啊？ 系脑交战啊！ 又临尾嗰分零两分钟窒嘅喎，叫翻阿强， 叫阿梅拿出嚟，不如你 阿新出嚟啊！新阿练啊！ 而家冇事啦，而家冇事。一种困惑，越收越。埋不想解拆，无缘故寻痛苦，持续地挣扎，渐变做一种怠倦，像生病的地球，不想共存，麻木了。命途太喘，活埋自尊，路人没看穿，无情绪，无痛楚，娱乐中消磨，想装傻，但镜内对望灵魂盘问我，如下这。情绪就来痛楚，责和自己讲和，只不过让眼泪跌下来承受结果，如实的见证。 许志安嘅《与自己和解》，点解拣呢首歌啊？梅娜 啊？咩话？ 点解拣呢首歌啊？梅娜？ 我呢首歌是要即系同自己和解有好多嘢，就是、梅娜同埋阿何亨， 同埋阿强， 同埋阿强嗰个三者啊，佢哋互相倾偈啊。 哇！即系 有好多嘢唔好放喺个心度啊，同自己和解。 即系搞个梅娜信箱啊，下次。 喂，真系好多梅娜，大家好踊跃啊！ 写两页啦，写梅娜两个字咪搞掂咯。大家原来咁样称呼我， 洗一版啊！呢单嘢。 喂，你真系好开心啊！你真系逐个要应咧， 梅 娜 专栏啊，梅娜信箱点啊？系、哎、啊，我哋转节目咧靠晒你呢单嘢。 好啊，好啊。 系梅娜信箱， 交俾我，交俾我。 系咪真系梅娜信箱噶？ 好啊。 哦。喂，你记得要应人、啊，因为佢哋个个嗌你嗌得好 happy 啊。你记得点都要应一句啦，好唔好啊？ 好啊。 哦，好。 应咩好啊？ 今晚多谢晒，今晚多谢晒梅娜，喂，走啦，拜拜梅娜，拜拜。